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Round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好啦，咁啊，讲开咧，即系玩嘅嘢咧，咁啊，除咗玩具之外，其实细个嘅时候就好多杂杂杂杂嘢都玩嘅。 系啊，譬如一啲好平嘅玩意啦，系嘛？ 唔系，因为我想话咧，细个嘅时候唔同而家。 系 细个咧，我哋基本上咧，即系。咩嘢都可以玩一餐㗎嘛。 係即係哪怕话我哋去酒楼飲茶，即係攞隔离台嘅牙签，攞四五支牙签、都可以砌啲嘢玩成日嘅。 都可以砌一轮咁样嘅。咁所以呢，即係嗰陣时候有好多好多嘅即係情怀玩意呢，都係小朋友之间啊，同学之间啊，一啲好简单嘅素材都可以玩一轮。咁、但係呢，有一期呢就喺学校入面呢就开始广为人收集嘅一件东西。 係咪集邮啊邮票啊 最近系邮票 ，OK， 但系咧就唔系邮票，因为咧佢嘅价值咧，当时我觉得啊，喺比邮票嚟讲理论上咧就未必及得上嘅， 系， 但实际上咧喺小朋友嘅心目中咧，就有过之而无不及嘅。咁啊，当其时咧，同埋我想同大家讲下就系、咧，有冇留意嗰个年代嘅现象，就系好多嘅文具铺啊，又或者士多啊，门口咧就一部二部机咧就动咗出嚟咧，咁啊入一个一蚊落去咧，跟住后屘就嚓嚓嚓嚓嚓喺度扭咧，咁有一张嘢就出嚟，系啦，咁我哋就係想讲就係嗰一张嘅卡啦。 係嗰个即係90年代头，我哋啲学生小学生都係疯狂会抽㗎嘛，士多逼爆个士多，就唔係逼佢买零食嘢，逼喺嗰啲机嘅卡机嘅前面囉。 係咁啦，讲讲嗰个时候呢，嗱我最早即係讲最早期嘅时候、我有印象嘅就係、龙珠嘅万变卡， 係 同埋 Yes 卡， 係 主要呢两种啊。咁后咪当然多咗好多其他即係立立 唔同嘅卡通都会出㗎啦。 係啦，开始就越嚟越多啊，咩入樽啊，一路白书嗰啲好多，乜都有出㗎。 美少女战士啊。 美少女战士都有㗎啦。咁但我哋讲比较早期一啲。咁但我哋先讲，因为头先我哋讲开卡机㗎嘛。即係我唔知阿聪嗰个时候系咪你即係抽卡有冇一啲即係巧嘢㗎。 有啊。咁樣講好似好衰咁啦，因為嗰陣咧係咪叫近廚得食咧？其實我屋企咧係好近士多嘅，直情行落去兩分鐘。而個重點係喺我屋企咧個窗門啊，騎樓窗門望落去咧，望到士多嗰部卡機啊。咁、其實每逢星期日左右咧，咁就有啲嘅即係車咧就嚟到，就會幫部卡機去換上全新嘅卡。 哦，即係補卡。 補卡。咁佢補嘅時候咧，我就想講話十張之內咧必定有閃卡嘅。 哦，即係因為嗰一沓新卡入邊咧最底 係啦， 叫嗰十張入邊咧好有機會有張新嘅。 有機會係一定係閃添， 因為嗰時候我都聽講過嘅，但我冇印證過，因為我就冇你咁好彩，即係往往你會對住一間士多可以部住到佢幾時換新卡落去㗎嘛。 係啊，咁呢個就經常就同阿哥爭啦，因為有個阿哥咧變咗有時，即係佢又話嚇得一張十張之內同佢真係鬥到死去活來咁樣咧， 就係爭嗰張。 係啦，爭呢啲啦。咁而其次咧，亦都有一啲我覺得唔係咁好嘅做法嘅，因為咧有好多小朋友去圍住部卡機啊嘛。其實你頭先講話啲咩巧妙位咧，曾經係有人做過咧，就係、你入咗一蚊落去啦，扭卡啦。扭嘅时候咧，唔好扭到尽头，而系扭两三下，张卡诶会渗咗少少出嚟噶嘛。咁、然后咧，啲人就会攞唔知咩五毫子或者一蚊银啦，两个嘅，两个银上下夹张卡出嚟、而夹嘅时候咧，就系、即系 hold 住嗰个扭卡位啊。夹咗张卡出嚟之后咧，佢系反扭嗰个扭卡掣。反扭完之后咧。 再扭两三下咧，嗰张卡又会渗出嚟，就用同样嘅道理又去掹咯。咁即系当然 掹卡 系咯，好衰嘅动作啦。 我就系想话，其实咧，其实有好多呢啲巧妙位咧，就即系以前啲人咧系真系啲小朋友唔知点样谂出嚟。嗱，当然呢一啲方法系唔好噶啦。 系啊。 咁但系我想话咧，当时就系讲啦，呢一张卡嘅价值啊，之对小朋友紧要咧，就系佢哋会用无所不用其极嘅方法咧，就系想尽量用最少嘅钱，就系可以攞到咧，就系务求得一张闪。嗱，你估佢咁样系咁夹咧？是方就是想要夹好多卡出嚟咩？其实唔系，就系务求就系得一张闪卡嘅啫。就正如头先阿聪头先有讲噶，即系咧可以佢同佢阿哥之间反面嘅其中一条导火线啊，就系嗰一张嘅闪卡啊嘛。咁真系得意噶，即系我同呢个女同事啊， 系 喺度研究我话啊，点解啲女仔咁中意啲闪灵灵嘅嘢嘅咧？跟住后屘咧，佢又反问，即系我就喺其实我暗示珠宝啊，即系咪系女仔见到钻石嘅对眼都会发光 嘅咧？ 跟住嗰个女同事一语道破，佢话：你估男人唔中意闪咩？你唔谂下你细个中唔中意闪卡？ 又好似冇得反驳喂，但系因为闪卡咧，佢系喺成堆嘅白卡之中嘅唯一嗰三四张啫嘛，一套入面 即系罕啊嘛， 系咯，就算佢 罕为贵啊， 系咯， 所以男人都中意啲罕嘢啊嘛，你系咪想咁讲啊？ 系，我唔敢得罪女人喺呢啲位嗰度， 即刻沉默。 所以你嗰位女同事好啦，我都赞成佢咁嘅讲法啦。 OK， 极长头草 系OK，唔系咁嗱，但系咧，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候咧，因为即系收集咗呢啲卡啦，咁我哋就即系好开心嘅，通常。我哋嗰阵时候咧就会女阿爸阿妈咧买一本卡簿啦，所谓其实即系有啲似系嗰啲集邮簿咁样嘅， 系啊， 又有少少似嗰啲相簿咁样。 但奇怪系集邮簿系集邮系健康，抽卡俾阿爹哋妈咪心目中系真系衰仔， 因为贵啊嘛。喂，大佬啊，你知唔知？唔系，等先嗱，集邮咧嗰阵时候我唔知道你集邮你使唔使用钱，使唔使成本嘅先？ 喂，点会唔要成本啊？ 点解要啊？你讲啊，你点样集啊？你嗰时候你集啲咩邮？ 嗰阵系好无聊，譬如佢嘅邮局咧，咪有首日封嘅咧。 因为嗱，你就会去买收封我嗰啲啊嘛， 系啊， 我冇噶、 哦， 你知唔知嗱？我嘅集邮好悭嘅 ，OK， 悭到个位系点咧？ 搣人哋信封嗰啲啊，唔要 就系啦，搣人哋信封啊，人哋抌咗邮戳嗰啲啊，咁所以咧，你会储咗好多 一样样 同一款嘅邮票， 系咯，你除非 同埋嗰阵时候好健康嘅地方就咩咧？因为你逢唔知礼拜六啊，啲学校咧就会有一啲咩集邮班啊， 系啊， 咁就嗰啲咧同学就约埋一齐，其实就好无聊嘅。我想话点解嗱，集邮班究竟？做啲乜嘢嘅咧？你知唔知噶？你有冇上过先？ 其实我小学有上过集邮班嘅课外活动嘅，但系嗰阵我都唔知玩咩，类似咪就系、是九个字嘅时间，大家揭开个本簿入边寥寥可数得嗰两三页有邮票，然后喺度话：哇，你呢个邮票有个九龙城同埋天台个飞机好靓、哦，我冇嘅咁。大家直情又唔好交换啦，因为学校又亦都觉得呢样嘢唔应该系点样交换嘅，好严谨嘅。睇完欣赏完之后就拜拜啦。 你好严谨，因为其实我咧嗰阵时候都系类似嘅，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候上嗰啲集邮班啊、集邮堂嗰啲咩课活动咧， 系 咁你入到去之后嗱，其实首先有个老师，你见佢个样咧都心不甘情不愿坐喺度噶啦，咁跟住咧一班咧同学仔。应该都几著弱嘅，因为嗰时候唔知点解觉得集邮都系一件好紧要嘅事。 系 咁咧，总之咧个老师其实喺佢个即系个老师桌嗰度啦，即系张台上面咧、啊、就冻咗即系几本噶啦，几本嘅邮票簿喺度嘅。咁嗰几本邮票簿咧，我觉得应该唔系嘅老师嘅， 系 学校唔知啲咩嘅即系古文物嚟嘅，唔知边一个流传落嚟噶啦。咁咧就俾你哋咧即系啲同学咧就借嚟嘅，即系鉴赏啊吓。咁其他同學咧就乖乖坐喺度，其實見嚟見到嗰幾本啊，自己手有一本啊。咁你開始見到咧，耐不耐咧就有即係側邊嗰啲同學咧，就會同嗰啲古文物嘅郵票咧進行交換。其實老師唔知㗎，咁、 哦、 但係咧個同學咧就只係耐不耐就係換自己嗰啲入去啦，換翻啲冇嘅。誒、哎、呢張郵票好似幾舊喎，攝落自己本郵票簿嗰度，從而就玩呢個集郵。即係我覺得嗰陣時候個樂趣唯一係呢一樣嘢嘅啫。咁嗱，當然我嗰陣時候嘅成本咧就係冇嘅，因為大部分嘅。邮票来源全部都是收到的信件，咁咧我就享受就系点样从个信封攞嗰张邮票落嚟，跟住整到佢风干佢之后就摆落自己本邮票簿度，就系咁嘅啫。咁、哦、但系相比头先我哋讲话抽卡嘅话咧。我阿爸阿妈嗰时候都唔系太赞成， 有边个爹哋妈咪会赞成咧？嗰阵 我唔知会唔会噶啦。其实如果有，我好羡慕嘅。但系我觉得可能有少量阿爸，或者可能即系谂住啦。有时候阿爸都想同个仔同乐噶嘛， 咁啊， 系可能 get 到，可能都有嘅。但系我即系好明显，我谂大部分嘅阿爸阿妈，好似阿聪讲嘅，都未必赞成。 系 咁，于是乎咧，即系有觉得哇，俾一蚊，虽然嗱一蚊咧就唔系好贵，但系一蚊抽张卡纸出嚟咧。 你就会系好好奇啦。咁究竟呢一张卡纸值唔值咧？咁样样，咁啊，仲要咧呢一个系一个无底洞嚟嘅。 同埋你其实话虽然系好平一蚊一张，但通常你抽嘅过程，你唔系抽一张就好啦，妈咪我乖啊，抽完一张我走，通常唔系噶嘛。你通常真系唱个廿蚊散纸，唱到20-1元，然后就廿蚊去嘅。我以前系咯， 哇，你咁狼噶，我谂要抽5元嘅咋。 唔系我同阿哥， 我一个5元紧，我觉得零用钱5元，我就系抽个5元，抽完就算，冇钱咪口抌心口咯。 哇，咁乖噶， 系啊， 冇钱你仲可以点？ 搞错， 我同。阿哥真系， 我仲可以屌， 我哋系做大事嘅，即系零用钱 大事嘅嘢。 喂，每人有20元，每人唱20-1元，有40元，40元，其实咧，深烤都试过系。多数有 先，但系嗰20元点嚟嘅先？ 20元咪零用钱咯， 即系你每日有20元零用钱嘅。 边有咁多啊？嗰年代，嗰个年代其实我一个星期得50元嘅咋，但系因为我住屋企楼下，即系唔系我学校喺屋企隔篱， 好惨啊！ 好惨啊！ 突然间好同情佢嘅遭遇。嘟嘟嘟， 咁所以嗰阵咧，其实就真系嗱，一嚟搭车唔使钱啦，二嚟嗰阵我哋仲系翻上下昼班噶嘛，唔系全日制噶嘛，咁亦都系食饭嗰啲嘢唔需要自己俾钱，有啲人以前系即系俾零用钱系俾埋你。食中间 lunch 嗰餐噶嘛，我哋直情系翻屋企食，所以其实嗰啲50元咧，基本上就真系50元都系我自己私用嘅，即系我间中想买包薯片就买薯片。 哇，真系开心啊！你原来过咗个幸福嘅童年， 系啊，好富裕嘅， 所以就令到你可以储到一大沓嘅卡 系 嘛。 系啊，所以嗰阵系同阿哥咧，即系试过好疯癫嘅时期，落去士多铺咧，我同阿哥扮唔识，点解扮唔识呢？因为如果你两兄弟咧，俾人感觉好似你喺好似喺度食夹棍，同埋好似即系你又无啦啦抽完，又你俾你阿哥抽，咁你哋真系可以就抽到张闪卡啦，因为好多人排队抽噶嘛。咁、我同阿哥咧就即系，总之喺度排晒队扮唔识啦，但系就20元咁抽，即系抽40元、40元就点都抽张闪卡咯。 仲要咁样前后， 因为费事俾人系嗰阵 会嘅咩？ 我真系 嗰阵会噶，你会谂太多啊，年轻人 有 少年人，你系咪谂得太多啊？ 嗰阵呢啲可能就叫做作贼心虚啦。虽然不是偷，不过又觉得哎呀，我哋扮唔识啦嗰啲。 原来系噶嗱，咁啊，佢哋小时候曾经都原来系呢一个大户嚟嘅。 系啊， 入手大手大手咁入嘅，转头翻嚟可以讲下啦。究竟大手大手入咗啲咩翻嚟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如果讲到细个我哋玩开嗰啲抽卡咧，应该最早追溯嘅系咪 Bandai 啊 ？Bandai 嗰阵时候出嘅龙珠啊， 系都系90年代头咯，最先见到真系龙珠咯，而后期就真系会有见到嘅，即系日本方面啊，就系、是、一啲美少女战士啊、悠游白书啊，甚至乎系 SD 高达咧，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卡出现。 喂，如果你讲龙珠嘅系万变卡，嗰阵时候88年啊，80年代尾已经有啦。 哦，嗰阵我真系我啱先出世冇耐。我细你一段一节噶乌加伦， 唔系咁我都好细个嗰个时候，喂，但系我想话嗱，即系因为龙珠嗰阵时候一出啦，咁啊真系估唔到系咁受欢迎，咁所以就一路陆续推落去啦。 系， 咁其实我谂到我哋开始真系去玩啊，去收藏嘅咧，我谂都系去到第三代打后噶啦。咁我谂最多人玩嘅就系第五、第六代啦。大家 我分唔到系有啲咩分别 咯。嗱，有分别嘅，但我先讲啊，最有印象嗰个第五、第六代咧，其实咧点解话系大家最有印象？因为当时咧，我记得电视曾经卖过广告，大家记唔记得咧？嗱，如果讲龙珠啊，讲少少剧情先。 系 喺龙珠入边有个角色叫做比达， 系 佢系咩人啊？ 永远系输家嚟噶啦， 唔系输家，佢系咩人啊？你系咩星球人、啊？ 王子咯、 啊，萨雅人啊嘛。佢个星球咧有个特色嘅，当初佢嚟地球嘅时候咧，佢有个好独特嘅造型嘅，有冇印象？所有萨雅人都会有嘅嗰一样嘢系。 哇，死考起我咩啊？有条尾啊？唔系啦，点啊？有咩？ 一个仪器嚟嘅。 哦，嗰、那个 侦测仪。 侦测仪。 冇错。咁每个萨雅人都有个侦测仪嘅，咁嗰阵时候呢一间嘅玩具公司，咁咧佢就出咗个侦测仪出嚟，就配合呢个万变卡嘅玩法。 哦， 有冇印象？阿聪冇啊，冇玩过啊。 我知道万变卡有啲数字系好似玩游戏，但我唔知原来有出过一个侦测仪系 for 呢个卡。 嗱，因为咧，其实咧，如果大家真系大家可以上网抄翻，你抄翻咧，即系可能第五至第九弹嗰啲嘅 万变 卡啦，咁咧你就会见到咧，佢零零舍舍有个粉红色一笪嘅位置。遮咗睇唔到嘢嘅， 系 咁咧。但系咧，你就咁睇嘅话咧，你会见到好似咧粉红色入边咧隐约啊，真系好隐约。你会见到啲紫色一点点点点点嘅， 系 咁嗱。即系你如果你就咁睇，话呢撇咩嚟噶？好似冇咩特色。但系当你如果揾翻当年嗰间公司出嗰个侦测仪，你揿着佢嘅话咧。 你就见到呢一堆粉红色嘅入面中间紫色嗰个数字。 係。 咁就係呢一隻卡呢佢零零舍舍设计出嚟嘅一个新玩法嚟嘅。 哦，即係佢玩法就係如果你个数值越高嘅话即係大家攞张卡出嚟比咁就赢。 因为其实呢万变卡一开头就即係佢出嘅时候呢就已经係即係俾你设计咗可以你有玩一个游戏啦。因为佢每个卡呢有个数值嘅有攻守嘅。 係啊。 咁呢即係有少少同你而家有时候啦真係我唔知阿聪有冇 游戏 不耐呢係啦。即係耐不耐我有时候呢行过啲商场呢有啲仲系卖緊卡嗰啲铺头啊佢零零舍舍即系放一张折台出嚟嘅。 係呀 我记得有冇格局即系有两张圆凳嘅。 係 呀。咁呢跟住呢我有时候我行过呢因为我而家真系我真系攰我都唔系好知佢哋做緊点啊。但我有一次我真系好留心我企喺嗰张台嗰度隔篱好似睇住啊啲公园阿伯呢喺度捉棋啊。咁你旁边咪有啲人喺度围观嘅。我就 exactly 就系做围观嗰啲我就即系企喺嗰张折台嗰度。咁我就睇啦咁因为佢哋呢个格局呢就系摆咗一堆卡双方就摆咗喺两边嘅。跟住呢喺佢哋卡隔篱呢就一大堆嗰啲珠啊， 系啊， 啲宝石啊，定系唔知乜， 系我嚟摆上去当系扣伤害噶嘛？你冇玩过卡牌游戏？ 唔系我 唔系呢一只啦， 唔系呢只，但我 concept 我大概我即系知系点。 嗯， 咁我就尝试凭我即系仅有啊，好仅余嘅知识咧，就系、去 分析啦， 分析究竟佢哋嘅局势想做啲乜。总之我就企咗喺嗰度咧，差唔多半个钟头。 系。 但我唔知佢哋做緊 啲咩都唔知道 完全一头雾水。 喂但你讲呢个游戏王我就真係冇玩过因为我以前都有一段时间沉迷玩呢啲卡嘅游戏嘅就是、玩 Pokemon。 喔、哦。 咁嗰陣玩 Pokemon 又有。 Pokemon 有卡嘅咩 有好疯狂而家喺日本仲出緊㗎。 我唔知喎、 啊。嗰陣因为有出英文版。 我知游戏王而家最癫喎我知道。 游戏王最癫喎。嗰陣 Pokemon 都有出嘅佢后期就有出中文版方面啲人呢唔识睇啊。其实玩个游戏都系即系万变不离其中啦都系你话有啲猪仔呢其实就系俾人睇翻落去你扣咗几多伤害啊。咁、 哦、 然后就摆到囉可能啲格局呢会见到无零零舍舍有几张卡摆出嚟嘅单张摆面嘅冚住咗嘅嗰啲就叫 prize 囉即係例如係我杀咗人哋只比卡超、啊、我赢咗人啦咁我就可以攞 prize 就揭开佢睇下可能係一啲宝贝卡啊例如一啲道具啊咁就去咁样玩一场游戏囉。 喂但我想话其实理论上唔系即係因为都系玩猪啊都系咁样去对战啊、 嗯、 理论上其实你唔系玩 Pokemon 又好啊玩游戏王又好啊即系嗰个游戏嗰个机制嘅玩法唔系应该差唔多。理论上应该你识玩 Pokemon 应该就识玩游戏王噶嘛，系咪咁噶？我即系纯粹去 应该唔系咯， 应该唔系啊， 因为佢中间啲 rules 可能系好有分别咧。咁但系当然啦，我谂个目标都系一样嘅啫，就系、可能你手上有几只主将喺度啊，即系譬如我有小火龙，我有车厘龟，咁然后就开始打啦，咁打到死晒自己啲兵死晒嘅话就输咯。不过其实以前嘅一弹嘅龙珠卡入面咧，其实佢都有四五张唔同种类嘅闪卡、 啊， 尤其是咧去到其实99年定98年啊，即系龙珠出最后一弹嘅。佢嘅万变卡嘅时候咧，你有冇印象有一个16张卡合体啊？ 哦，有，好夸张嘛！因为嗱，其实16张卡合体即系咧，将16张系啦，4×4。摊平放喺地下嘅话咧，其实有一幅好大嘅图画啊嘛， 系一幅好大嘅神龙，同埋每一张都系有神龙嘅某一个部位加一个悟空或者系龙珠嘅角色，譬如 GT 嘅角色啊，或者系其他角色。而嗰阵咧，我哋系为我同阿哥咧系为咗要即系摆出嚟好靓啦。当然啦，16张嘅呢个合体卡咧系难唔到我哋嘅，我哋 系因为你哋系大户， 我哋系大户啊嘛， 大刀阔斧 系。二嚟咧，因为其实嗰阵我哋买嗰啲闪卡簿咧，其实都好细嘅啫嘛，即系都系好似嗰啲相簿。嗰啲好細本嘅啫嘛，每一頁都係擺咗4張卡嘅啫嘛，4張擺啫嘛。我哋為咗要嗰張16張嘅閃卡咧，合體卡咧係要好靚咁擺出嚟咧，我哋係買一本4×4嘅閃卡簿咯，即係掀開之後就變咗係即係呢個8×4啦，咁就一個直道啦，咁就直情係將條神龍咧係呈現出嚟啊！ 你依家嗰個咩4×4仲有冇喺度啊？ 仲喺度啊！ 仲喺度哇！ 我可以攞翻出嚟大家， 真係可以喎，可以 share 下喎，大家真係影張相出嚟同大家公豬同好一下嚇，哇！真係啊，呢一個大。收藏啊，好难得啊，可以公开啊！咁好啦，我哋今日讲呢一个玩嘅玩意啦，讲到呢一度啦，转头翻嚟又讲下其他嘅男人浪漫嘢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嚟到呢半小时又讲下一啲即係漫画啊动画作品啦、啊。咁啊其实啦喺讲呢一个漫画之前先就即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关注到呢最近喺香港就上咗一部嘅电影是就係呢一个日本漫画改编嘅。咁啊叫做亚人。 亚人其实本身个漫画我冇睇过嘅不过呢我系睇咗个 trailer 啦个预告片呢。我有一下系即刻觉得英雄片嚟嘅，咁似嗰啲 Marvel、DC 嘅英雄片啊？ 点解咧？点解你即系睇到啲咩画面令你有咁嘅感觉？ 同埋有个列车冲埋个人嗰度嘅咧，嗰下觉得系嗰啲英雄片嘅一啲风格，同埋其实佢好似讲到呢个亚人都系不死身嘅一个唔惊俾人打死噶嘛，系咪噶？ 其实佢先讲啦，佢嘅设计咧，我谂你如果真系睇一次佢嘅作品啊，无论系漫画又好啊，动画又好，甚至乎你接触呢一部电影咧，你都会有好多即其他漫画见过嘅影子， 系 咁先讲下呢一部作品入面嘅设定咧，就系喺入面咧有一种人就叫做亚人啦。咁其实呢一种亚人咧，简单嚟讲就系佢哋不死身嚟嘅， 系 咁通常啊，你知啊，即系有一啲人啊不死身啊出现嘅唔死嘅人出现嘅话，即系如果你见到你嘅反应会系点啊？ 熬底咯，惊咯， 系正路都系啦。 惊佢如果系不怀好意，佢会统治成个地球，因为佢不死噶嘛。 通常都系因为你对于人类就系噶啦，你对于有啲嘅未知数啊，你唔知道佢点解会系咁嘅构造嘅话咧，通常我哋就会有恐惧出现噶嘛。 系 咁首先呢一个设定其实喺好多嘅漫画作品啊，近年啊唔好讲远古先啦，近年都有唔少啦，进击的巨人啊，东京食种啊。啊！呢一类咧，全部都系噶嘛。 不过《进击的巨人》同埋《东京食种》，你会见到嗰啲人，其实佢即系某程度上都变咗系一啲你觉得佢系异类怪物样噶嘛。但系咧，亚人其实佢本身都系同人类居住嘅，啲人系认唔到、分唔到乜系人、乜系亚人嘅。 其实系啊，好似《东京食种》咁咯，即系其实佢哋未变食尸鬼之前咧， 系 基本上都系同人类无异噶嘛。咁亚人都系嘅，咁尤其是讲个男主角咧，即系其实本身佢即系亚人嗰个嘅潜能喺个体内咧，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系亚人嚟嘅。咁你点样触发出嚟咧？ 要死一次系嘛？ 冇错啦，就系当你死一次嘅时候咧，咁就我知道自己系亚人啦。咁其实喺个社会入面咧，即系呢一个所谓叫亚人咧，初初大家都觉得系一个传说定系咩咧？咁但系当然随住好似有多啲嘅资料曝光之后咧，大家都开始确信有亚人嘅存在噶啦。 啲人确信嘅时候系处于一种即系恐惧世界恐慌啊，定系唔系啊，几得意喎，多个物种、啊。 先就冇话恐惧嘅，因为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咧，其实亚人即系已经公开咗嘅咧，好似话喺日本得两个嘅啫，即 系 喺个故事一开始嘅时候讲得两个嘅啫。咁你见到有两个亚人嘅存在啫嘛，咁即系唔会一般人唔会觉得话造成啲乜嘢嘅威胁嘅，冇呢样嘢嘅。咁但系有趣嘅地方就系、是。一个唔会死嘅人，你会唔会当佢系人先？ 唔会当佢系人咯， 吓， 同埋好似我想研究下佢会唔会老咯，佢唔会死会唔会老咯？ 因为嗱，一般人就系咁样样睇啦，即系因为佢系唔会死啊嘛， 系。 咁但系个问题系佢嘅外表，佢可能平时嘅言谈、佢嘅举动、佢嘅思考模式同人类系无异嘅，只不过就系佢唔会死咁解嘅啫。 系。 咁好有趣嘅地方就系因为当时咧，即系佢讲，尤其是喺男主角啊，佢就读嗰间学校啦。咁基本上咧，老师上堂嘅时候都会讲噶啦。咁亚人系乜乜乜乜乜啊？咁而家我哋有嘅资料就唔系好多啊，诸如此类。咁但系因为呢一个嘅话题咧，就引起咗班入面嘅其他同学嘅热烈讨论啦。 系。 咁当而原来咧，普遍嘅人都唔当亚人系人类嚟嘅。咁有啲甚至话咧，因为佢哋系稀有物种啊嘛。咁就 系 话喂，如果咧好似话你发现一个嘅话，你将佢咧捉到，跟住你将佢交俾日本政府嘅话咧，好似话会有即系重酬嘅咁样样。 即系好似赏金猎人咁 嘅 喎，其实。 冇错，系啦，某程度似嘅。咁当然嘅男主角就好冷漠去对待呢件事啦。佢自己咧，当时佢唔知道自己系亚人嘅，佢只系抱住一个心态就系话。其实大家是不是即系都应该要当佢哋系人类咁样看待咧，定系点样样咧？咁啊，如是者咁啊，一个事故发生啊，咁啊就系简单嚟讲，佢一次嘅交通意外， 系 当场俾架货车碌过， 系死啦，系咪？ 系 咁，但系当佢被即系火车碌过之后啊，条尸啊摊咗喺地下，周地都系血。咁啊，侧边嗰啲人啊，司机啊，即刻落车又报警啊，好慌张啦。但系真系咧，转个头啫，你见到呢一个男主角咧，全身就冒起黑烟，跟住咧就忽然之间企翻起身， 喺个血泊嗰度企翻起身。 系啦，跟住咧佢件衫虽然系即系染满晒血啊，但系其实佢嗰啲嘅伤害咧已经系复原晒噶啦。 系。 因为亚人呢，其实佢入面嘅设定就係呢，当佢即係死过一次之后呢，佢个身体会 reset 嘅。 係。 即係无论你受过啲乜嘢伤害啊，你断手断脚咩都好呢，会 reset 变返你最健康嘅状态嘅。 咁恐怖，咁至于四个爬爬断咗条尾，佢自己要逼返出嚟。 冇错啦，咁当然啦，大家喺呢个车祸入面有份目击经过嘅人呢，见到哇呢个亚人嚟嘅。 係。 即刻就梗係啊， 走啦， 係啦，报串啦，即刻唔係，首先有一班人就好好即係好好奇先啦，话哦见到亚人啊，即係仿佛嗰啲目击者呢一个二个都当咗自己系明星咁啦，等住俾人采访嘅。 OK， 咁啊，其次呢就系、是、有部分人就梗系想去捉佢啦，咁啊之后呢就引嚟全日本嘅即系一啲嘅警方嘅追捕啊，有一啲嘅相关组织啊，甚至乎机构，因为其实呢亚人喺呢个世界入面呢属于超稀有物种， 系 咁，所以呢唔单止日本，甚至乎全世界咧都会喺好希望可以捉到呢一个嘅实验品，继而咧就系即系攞翻实验室之后咧就系进行一啲嘅研究嘅。 咁其实个主角应该走唔甩，咁当时嘅日本嘅科技应该系镜头又影到你，啲人攞住部手机影到你，系咪又系咁样嘅设定咧？ 其实就跟住嗱个古仔就唔讲太多先啦。咁但系总之最后尾咧，其实都故事交代咧，佢系被捉到嘅。咁但系其实喺被捉之前咧，佢有一轮嘅经历发生咗嘅。咁而嗰啲嘅经历发生咧，其实就容许埋个关子，因为之后咧同个故事推进系有关系。嗱，咁但系点解佢一定要系设计上面咧？佢系要被捉咗咧？因为其实嗱，佢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就系真系喺入面咧，具体当你做实验嘅时候，你大抵会了解多啲亚人究竟佢系一个点样样嘅物种。佢嘅结构嘅构造系点样样嘅？因为其实喺个故事咧，基本上你睇一前面一大橛咧。你都係好模糊，究竟亞人係咪？因為喺故事入面嗰啲人都對於亞人係好一知半解嘅。咁但係總之，你喺嗰、那個即係所謂嘅實驗嘅過程，因為佢哋做嘅就係所謂嘅人體實驗啊，一個活人嘅實驗嚟嘅係。咁啊，簡單嚟講就係咧，不停就係將佢啲手手腳腳啊，佢嘅器官啊切割落嚟，跟住睇下佢嘅 endurance 啊，睇下佢嘅體力會唔會支持得住啊，跟住另外又會睇下佢嗰個嘅腦入面嘅狀態係點樣啊。咁啊，等佢支持唔住嘅时候咧，又将佢杀死，又重新 reset 过。咁基本上系非常之残忍嘅成个过程系。咁嗱，而第二个原因点解要呢个过程呢，就系、是、因为当呢一个男主角被咁样样对待嘅时候，佢同嗰啲周围嘅人类会建立咗一种点样嘅关系呢？咁到后尾可能个故事发展落去就系话，假设原来有其他亚人嘅存在嘅，有部分走出嚟话咧要系即系推翻人类政府，要咧树立自己一个属于自己嘅势力嘅话， 系 咁呢个男主角选择会企边边咧？ 嗱， 其实系咪好似模似样先？即系呢一啲咁嘅古仔设定系话， 好多好似以前好即系好多见到好多影子啊，其实 系啊，同埋仲有一个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因为佢讲亚人咧，即系除咗本身佢嗰个嘅复原能力之外啦，佢仲有一个设计嘅，就喺入面咧，佢有一个所谓嘅黑色幽灵啊。 系 咁咧，就系当你如果系亚人，你嗰个嘅潜能咧被触发之后咧，咁你咧就会见到一啲嘅物质嗱，佢形容为吓，即系你好似见到鬼咁样样咯。 咁、 okay. 但系有啲人见到，有啲人见唔到。但系如果你亚人嘅话咧，你会有一种嘅特殊嘅能力，你可以望到嗰啲物质，而嗰啲物质就系嗰个黑色幽灵啦。 有乜用 咧？嗰、那個黑色幽靈咧，某程度就似咩咧？我個感覺啊，大家唔知道有冇睇過另外一部漫畫作品，就叫做《JoJo 奇妙冒險》啦。 係呢部冇， 你冇睇過？ 冇睇過。 但係你有冇印象咧？就喺入面咧，佢有一個替身噶嘛。打交有冇睇过？打交打机又打过啦啩？都冇啊！ 都冇，对唔住。 哇，咁啊真系好难讲你知啦。即系其实简单嚟讲咧，佢就系一个替身啊。 系。 即系如果要形容嘅话咧，类似系寄生兽。 OK， 有睇过有睇过。 嗱，寄生兽咧就系讲个男主角同埋佢有只右手噶。 米奇。 米奇啊嘛。咁嗱，简单嚟讲就系、是、嗰、那个黑色幽灵咧就类似系米奇啦。 系。 即系咧，通常咧佢虽然佢有个复活能力，即系个男主角，但系其实佢都一个普通人嚟噶嘛。 哦，即系嗰只黑色幽灵，你要讲到似鬼啦，佢就系类似一个载体，佢要搵替身咁啊。 佢系一个咧，即系 同呢一个人呢即係基本上长半左右嘅。 ok。 咁但係呢当有时候呢有啲动作场面要打斗嘅时候呢咁呢佢就负责可以去做執行打斗嘅工作。 係。 咁当然啦后面慢慢可能有啲亚人对亚人嘅打斗嘅场面嘅话呢就变咗幽灵打幽灵啦。咁其实就某程度係丰富咗嗰一个嘅故事囉。 喔、哦、但係真係好又唔可以讲係抄但係一种参考程度咪似头先你讲啦米奇同埋阿主角啦又或者即东京食种其实佢哋有啲叫黑子㗎嘛。其实黑子系会无啦啦可以变到千奇百怪嘅形状啊，变把刀啊，变把枪啊，变啲剑出嚟噶嘛。 某程度系似嘅， 好似 咁啊。当然佢最后屘都系讲话佢嘅即系唔同嘅黑色幽灵咧，有属于自己嘅一个特殊嘅形态啦。即系可能喺打起上嚟嘅时候咧，会有某一方面嘅优势， 系 同埋有某一方面嘅即系不足嘅。咁慢慢即系你睇落去嘅时候咧，咁呢一啲会诱发成为一啲其他嘅趣味啦。咁呢一部作品咧，其实就2012年开始嘅， 系漫画就2012年开始画啦。 咁其实都喺日本嚟讲，算系一部都稍有人气嘅作品啦。如果唔系，都唔会动画化，甚至乎拍成电影添啦。咁嗱，呢一部作品咧，其实都仲有啲嘢可以研究探讨一下嘅。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其实讲开亚人嘅话呢即係因为我见到下而家电影公司都真係对呢一部作品係相当之有信心因为啱啱上嗰部就係第一部啊。 係。 据我所了解呢好似话电影公司呢係諗住一拍呢就拍过三部曲嘅。咁而你睇即係第一部作品呢的确咁佢最尾都好似留咗一条尾巴啦。咁但係你话如果作为一部即係独立电影去睇嘅话呢咁都算係完整嘅。 但你睇嘅时候你本身漫画都有睇过啦。你睇呢个真人版嘅电影嘅时候有冇觉得有啲失落嘅感觉例如有啲人係偏向忠于我要忠于原著嘅你搞到改嚟改去觉得唔好睇嘅。因为我睇东京食种嗰阵呢电影版我係灰心嘅。 哇灰心。 灰心因为如果你有睇嘅话其实东京食种入面除咗主角金木研啦你好想睇下佢即係喺漫画第一季嘅最后佢点样变成白头发啊点样可以即係杀出一片天啦同埋中间有一个角色呢都几特别嘅叫美食家嘛。咁但佢喺电影版嘅时候呢直情係刪除咗美食家呢個角色啦，而呢個角色其實都係深刻係即係都對呢個主角嘅成長係有變化噶嘛。 我有同感嘅，即係通常都係漫畫改編咧，其實好多時候因為電影嘅篇幅就太過即係有限啦時間，咁所以一定要作出一啲嘅刪減嘅。咁我睇呢一部嘅即係亞人咧，我都有種咁嘅感覺， 係 即係好坦白講，尤其是因為今次喺呢一部作品入邊嗰個男主角啦，咁我覺得。呢一个可以话相比起其他即係头先我哋讲过啊佢可能有借镜啊或者有少少参考成分嘅呢咁今次呢个男主角相比之下就有少少唔同嘅。 係。 即係嗱虽然佢係男主角咁佢亦都有呢即係可能佢会为人类而战嘅一面。咁但係佢嗰种嘅战斗原因呢就唔係出于啊一般可能大家平时见到嗰啲漫画係啦主角光环嗰啲呢本身有好强烈嘅正义感啊使命感啊唔係呢一种。咁佢讲呢个男主角首先本身佢系一个好聪明嘅人啦佢好似话一个即系医科嘅实习生咁呢即系第时諗住系读医㗎啦咁但系佢呢嗰个嘅即系虽然系聪明啊諗嘢转数非常之快啊但可能亦都系太过于理性啊理性有时候去到个地步呢系几近冷血 即系佢唔好唔感性嘅諗嘢完全冇感性嗰一面嘅 系啦 唔关顾人嘅 甚至乎呢即系佢个漫画个故事设定入边，因为佢讲佢有个妹妹嘅， 系 咁咧，佢妹妹咧就系非常之即系憎恨呢一个哥哥嘅， 系 咁大家都喺度谂啊，点解佢咁憎佢哥哥咧？因为其实睇翻咧，佢哥哥即系之前喺漫画入边有一版咧，就系话我之所以要做医生，就系为咗医好我妹妹嘅病咁样样。佢妹妹就喺医院嘅，咁一个都好 即係對屋企人好關心嘅一個哥哥啊，尤其是咁錫自己嘅妹妹，將自己嘅理想都放喺妹妹身上嘅時候，點會係一個即係唔好 咁冷血嘅咧？ 咁冷血點解妹妹咁憎佢咧？咁於是乎咁啊，妹妹即係有一個小篇幅咧，就係原來講翻，即係佢話咧佢嘅自己嘅觀點去睇呢一個哥哥咧，佢係好自私嘅， 係 即係咧佢好多時候咧，佢講嘅一樣嘢咧，佢唔係因為真係咁樣樣諗，佢係純粹為咗令到自己感覺良好，令到周圍嘅人欣賞佢，所以佢先至咁樣講，同埋先至有某一啲嘅決定係咁樣樣去做， 即係口是心非嘅佢係。 佢其實簡單嚟講，佢唔係真係為咗依個妹妹咧，即係從妹妹嘅角度去睇，佢唔係真係為咗依自己， 係 而係咧佢只係想為咗令到周圍嘅人去認同，甚至乎係讚賞自己。 哦，即係佢係符合周圍嘅人對佢嘅期望。 係啦，即係佢某程度咧就係一個想成為萬人景仰嘅一個人啦。係。咁但係即係直至到咧，當然佢呢一個內在嘅亞人細胞爆發之後咧，咁即係佢嘅人生有著一個180度嘅轉變啦。咁亦都開始咧，即係有另外一種不同嘅體會啦。咁但係佢呢一個性格唔會因為佢有咗亞人嘅細胞之後咧，就完全抹咗。 嗯。 反而就係佢依然因為而家佢直頭嗰、那個即係狀態係佢唔會死啊嘛。佢對好多嘢開始麻木噶啦。咁慢慢就變咗佢咧，佢又唔係話佢係一個邪惡嘅角色，但係佢亦都唔係大家理所當然咁樣諗，就係話佢係好有正義感啊，會突然之間用呢一件事咧，就係不停為社會啊、為人類造福祉，唔係咯。係咁啊，所以令到你睇嘅過程入面咧，又會多一份嘅新鮮感嘅。 係，但我真係經你咁樣介紹完呢部電影之後，我感覺好似未必會進場嘅感覺，唔知點解， 係 因為太似過去太多嘅啲漫畫嘅設定啦。其實都係，但當然都開心嘅就係因為其實日本漫畫好多時候都唔係淨係話一味打打殺殺咁就完咗件事咯。 嗯、 其實佢哪怕即係唔同嘅種類嘅漫畫，佢都有一個嘅信息係帶出嚟嘅。咁、 嗯、 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其實值得睇嘅。 同埋佢有一個趣味係幾有趣嘅，就係咩咧？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候呢一啲嘅漫畫設定啊，尤其是係講緊咧打不死喎。 系， 你谂下，即系打交最罩嘅系咩？打不死咯，佢点样样喺打不死嘅情况之下，又好似俾到一个即系对战咧嘅一个嘅终局，对方要对付呢啲打不死嘅躯体，有啲乜嘢嘅方法咧？咁我觉得喺睇嘅过程入边，其实你都见到啊，日本人有嘅一啲心思啊，同埋佢哋嘅创意喺边度。咁所以咧，嗱，即系呢一部嘅作品啦，我觉得都有佢嘅成功之处。咁如果大家因为呢一部电影嘅话，亦都想追翻呢一个嘅漫画啊，甚至乎动画嚟睇嘅话咧，我觉得都值得一看嘅啊。咁啊，今日咧讲呢一个新漫画，讲到呢一度啦，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跟着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